節目名呢就叫做正正經經悶到抽筋，講到就講唔上抽筋，人多唔講冇人，講上流到就 絕對令你不舒服，講人多講冇人，講上流 到絕對令你不舒服，播 主一首播主一首播主一首 播主一首播主一首播主一首播主一首播 主一首播主一首播主一首播主一首播主一首播主一首播 主一首播主一首播 网络电台随时话听就听 ，IPHK 不平则鸣，还言论自由于民。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在这里可以听到荒唐的新闻，古怪的见解，在这里亦都可以找回消失了的大江南北闲人旧事。逢星期六晚上六到八点，在 Ragazine 和香港网络广播电台 IBHK 同步广播。宇文、杰斯和各位茶客一起在京城茶馆品尝中港两地的甜酸苦辣事。 Summer day, 7 years old, and I took a ride on my bicycle. I can still feel my face against the wind. A backpack full of my favorite toys, singing songs just to make some noise is a good way for a day to begin. I remember when life was simple way back then.Now I'm trying to see through those eyes again, through those eyes. If I could turn back time, I'd go to 1989, where every day was full of chasing dreams. Yeah, I may be grown up, but maybe I should try.1989. Deep inside this Texas heart, there's an innocence underneath the scars, waiting to be called outside to play. Wanna feel like a wide-eyed kid, wanna put it all back into perspective. God, you're great just because you're great. It is so uncommon.Complicated with you here, with you here. You make the person that I once was reappear. You reverse the years. If I could turn back time, I'd go to 1989, where every day was full of chasing dreams. 屬於一首一個美國嘅教會歌手，咁嘅名咧就叫做 Chris August， 咁嘅歌嘅歌名好得意嘅，叫做1989。 非常啦，今日好特別啊！ 今日4月26號 啊，我哋查下 photo 出嚟啊。 4月26號， 四月六蛇輪，冇錯啦。25年前就李鵬就將呢個六四咧，就首先就定性咗為一個動亂事件嚟嘅，有外國勢力嘅動亂事件。咁、我哋等陣可以講少少咧。咁啊呢只歌 講埋松林， 講埋松林先。我哋頭先喺度賣咗個關子， 你賣咗一個好大嘅關子。 嗱，我覺得咧，當然咧都係打嗰條線㗎啦，即係都係上海幫嗰條線啦。咁但係咧就松林其實咧就唔係話太同阿康師傅有太多淵源嘅，反而係同另外一個可能比較多啲，就係何國強。 OK， 何先生。 何國強係邊個呢？何國強就係前中紀委書記啦。十七大嘅時候咧，你睇呢、這個，我哋講過，即、就、係、是、我哋都講好多次，就係十七大嗰、那個那個政治局常委，其實那個安排咧就好有呢、這個即係、就是、江澤民特色嘅。OK， 江澤民就亂斬權位喺嗰度咧，喺十七大嘅時候你就會睇得到，就係、是、死都唔肯退落嚟。咁然之後就雖然當時已經係胡温政權嘅，即係已經過咗差唔多有五年咗緊啦。咁但係咧，仍然咧佢都要擺翻一啲佢嘅人落去啦，康師傅係其中一個啦，何國強咧就係、是、另外一個啦，你可以當呢兩條友係一個好似行下兒將咁樣啦，咁所以咧就點解我會話呢件事係會可能同何國強有關，因為嗰、那個而家即係擺出嚟嗰個山西嘅金業嗰個收購咧，其實咧。裏面呢係有呢個何國強個仔係有份嘅，就係、是、何錦濤，佢又唔係叫胡錦濤啊。OK， 佢呢個係佢大仔，佢細仔叫何錦濤。 兩個仔都出事。 係啦，兩個仔出事啊！話俾你嗱，呢兩個仔咧就其實咧就個嗰、那個基地咧就喺三藩市嘅。OK， 咁啊好多資產嘅，即係又係以過百億咁去計嘅。OK， 咁就已經就兩個仔啊，啲嘅新抱啊。何國強啲新抱全部咧已經咧就即係舉家移民曬去三藩市嘅，咁啊，所以咧就即係呢單嘢咧，其實同何國強係會更加有關聯嘅。咁至於你話誰頂住個阻力？頭先我哋讀嗰篇嘢，啊《光明日報》嗰邊講嘅嗰隻大老虎咧，我覺得嗰隻啊何國強都未係嗰隻大老虎，不過何國強都係問水㗎啦。咁啊但我覺得最大嗰個老虎應該就係曾慶紅啦，係啊，即係你一路坐上去， 出緊嚟啦， 係啊， 即係佢屋企人嘅問題開始爆出嚟啦， 密切要留意住曾慶紅啦。咁啊何國強其實好得意嘅，佢喺退休咧，即係今年年頭退休嘅時候咧，就佢啊自己寫一本書嘅，有得賣嘅。叫做《何國強黨建工作文集》啊嘛，咁嗰本書咧就係、是、即係佢就自己話自己喺 在任嘅時間咧，就堅決查處咗好多重大嘅責任事故啊，同埋一啲咧群體事件背後隱藏嘅腐敗問題，即係佢就話佢自己打貪係好落力嘅。OK， 咁啊，但係就即係退休落嚟之後就今即係下一任嘅。嘅人比佢打貪更加落力嘅而家，所以好大鑊而家。 再早少少啦，2012年咧，即係阿習近平咧仲未。即係仲係儲軍嘅時候嚇，準備上台之前咧，你記唔記得即係發生過相當一段時間咧，唔見咗佢嘅。其實當中咧，即係曾經有段時間咧，啲媒體係傳過咧，係佢同啊習近平咧同何國強咧都發生車禍。然之後就即係所以導致佢哋兩個咧好多日都冇現身咁樣。嗱呢個就係少少 background 啦，所以啲嘢咧。你睇呢一場咧， 我記得嗰單嘢，嗰單嘢係咯，同阿令計劃有關噶嘛。 係呢一場打虎記咧，即係越嚟越多啊，牽涉嘅人， 係啊， 牽涉嘅層面越嚟越闊。咁啊，亦都越嚟越大。 係啦，咁所以就宋林單嘢就要再睇住。不過即係咁講啦，華茂其實就因為係即係都 華潤。 華潤啊 ，sorry， 係講錯。華潤咧點講個華茂嘅啫？華潤咧就係呢、這個即係都叫做係生於香港、長於香港嘅間公司嚟嘅。即係如果你係 compare with 呢個其他嘅即係央企咧，佢就 clean， 即係比較 clean 啲嘅。即係比較。 意思我必須咧斬斷你啊！ 做咩 啊？ 又咩啊？ 我哋兩個監製好興奮啊！意思咧今日又被罰咗500蚊啊！ 我又講咗出口 咩？係 咩？ 嗱，一陣間我哋范總咧會播翻嘅。 我自己聽翻聲帶先。OK。 喂，你冇咁樣喎件事。 哦，係咩？又講咗咩？我，唉，唔知啊，因為我個電腦突然間冇電啊，所以搞到好彷徨啊。 係。 喂，唔好阻住保衞時間，仲有20分鐘，我哋講埋個。 我想講多少少咧。 好。 華潤咧，即係其實央企又好， 係 國企又好， 其實佢係喺香港，佢依家觸犯嘅問題咧喺內地。 嗯， 點解香港冇任何機構嚇，包括 ICAC 又好，包括證監又好，冇人發現任何問題？ 我答你。有發現嘅， 嗯， 但我要包容啊嘛，哦、真係，等陣先 ，ICAC 都要包容嘅，大家。 好嘢喎，傑斯。 係，我哋學到嘢噶，大佬。 證明你個腦好多油嘅。係 嘛？唔係嗱，我都想即係講一樣嘢咯。其實佢嗰單嘢咧，我講話俾你聽。我想講咧，我想指出一樣嘢，就喺、是、宋林呢件事件上邊，其實咧，你會睇到一樣嘢就係咩？要坐你呢係求其揾件事都係坐到你嘅。我想講嘅呢就係呢，如果你睇返華潤嘅歷史呢，喂大佬收購呢啲咁嘅千瘡百孔嘅內地央企係佢哋其中一個工作上嘅 業務嚟 嘅。點解其實華茂呢個係對國內好多央華潤啊，成日講華茂華潤呢對即對佢哋其實嗰個貢獻好大，因為其實好簡單，而家個 function 係乜嘢呢，就係話好多呢啲咁嘅爛，即係爛到都已經入曬肉嘅央企呢、其實係需要透過重組收購，跟住然之後再透過華潤去同佢重新包裝，喺香港個股票市場上市嚟救返山佢哋㗎嘛。所以其實呢鑑粗搵單嘢嚟砌佢嘅啫，你問我就咁，即係咁冇辦法啦，即係一朝天子一朝臣都係嗰句咁解囉。即係如果你 compare with 其他喺國內好多央企呢，華潤唔算爛得好緊要嘅，佢係搵大佬，佢搵到錢㗎。 其實我哋應該咁樣嚟計，就係話呢所有嘅央企又好，國企又好啦，你全部抄曬出嚟咧，有邊個咧係乾乾淨淨啊？ 嗯，冇啊。 我好奇呢樣嘢喎。 係啊， 我好奇於呢樣嘢多啲喎。 係。 所以你話即係全部都喺一個大染缸入邊，佢點解零零四四被清出嚟？ 係啊，中中直直，終須黑食噶嘛，即係喺大陸嚟講。 好，時間差唔多啦。 六四講少少，係啊。 26號。 四月26號，係。 其實呢幾日咧，即係今年係25周年。 嗯， 其實舊年開始咧，即係香港支聯會又好，海外嗰啲民主嘅人士咧，佢哋都諗咧，即係今年大搞嘅。 嗯， 佢最主要就係睇佢哋今年可以喺香港搞啊，定喺逼住要喺台灣咧。 嗯， 其實佢哋首選喺香港嘅。 係 嚇，因為。但最主要就係好多黑名單啊嘛， 嚇 我哋嘅海關係啦。咁、 嗯、 如果係真係搞唔到啊，佢哋可能會揀其他地方咁樣。咁、 嗯、 但係今日我哋嚟傾呢個話題，主要又係因為啦， 柴玲啦，一位係啦， 舊年係咁樣，今年係咁樣啦， 係啊，係 我哋嘅查客咧，唔係好想講， 唔好想講佢。點解咧？其實點解唔想講佢啫？ 嚇、啊， 咁我覺得 即刻回應下， 點解要好嘅就講，唔好嘅就唔講啫？ 嚇， 係啊，咁同埋呢個都係佢嘅立場。咁而家人哋即係佢成日話佢自己信咗教嘛，咁所以佢而家係原諒曬所有人噶嘛，即係佢包容曬阿李鵬啊，包容咗呢個中國政府啊，包容咗阿鄧小平，包容曬噶啦。 嗱、okay? ，我又翻嚟咧頭先嗰個一個邏輯咯，佢不如翻大陸咯，佢包容曬佢哋咧，我覺得佢應該翻大陸。 佢唔使你講啊，佢真係有翻大陸。 梗係啦。所以佢先至包容佢哋啊！ 我舊年咧有一個 moment 咧係爭啲同佢見到面嘅，咁、咧就係佢嗰間IT 公司。其實我有個朋友就喺深圳某一個地方啦，唔係好多嘢唔開得名 ，OK？ 咁、就同佢有一個，總之係同佢業務上有一個 partner 咧，就我哋就有一個有一個聚會嘅，咁就喺深圳某一個地方，咁啊晏晝嘅時間嚟嘅，咁佢就話佢係咁啊。我爭啲有機會同佢見面啦，就係、是、我啱到嘅時候咧，佢就話俾我聽，佢話俾我聽咧，佢話我柴玲啱啱走咗啫嘛，佢係有翻去嘅、即係呢個其實都已經係一個公開嘅秘密嚟㗎啦， 係 啊， 所以佢要原諒曬所有人，如果唔係咧，佢根本冇可能會翻到去，或者翻到去咧即刻就被拉。 嗱，佢原諒曬所有人咧， 係所謂啊，表面上 係佢個人嘅決定。但係我想問一下就係話，你點樣去解讀佢？就每年佢都要走翻出嚟講咧，即係要公眾嗱，因為今次嗰個咧就好奇特嘅就係、是、佢要俾一封信 俾阿丁子霖就解釋翻究竟，譬如話佢當年點解要講廣場嘅一定要流血，但係佢自己要求生嗰樣嘢啦，或者仲有就係佢想解讀翻好多，解釋翻好多嘢俾丁子霖聽啦，或者叫丁子霖要包容要原諒嗰啲嘢，但王丹曾經同佢講過，就係話，因為佢俾嗰封，佢喺美國俾嗰封信俾大家睇嘅。 嗯。 王丹係其中一個睇嗰封信，然之後就話：你唔好公開俾啦，你不如私底下俾阿丁子霖啦。 嗯。 但最後柴玲嘅決定咧，係我要公開。 嗯。 你點樣解讀佢呢個心態咧？即係每一年都係咁樣 嘅。其實我覺得佢，我唔覺得佢係一個純粹真係從一個良心上面， 嗯， 或者喺一個宗教信仰上面嚟原諒。曬呢啲人咯，我覺得冇可能嘅。 嗯， 你真係冇可能嘅，點為之一個原諒呢？ 嗯， 你死咗咁多人， 嚇， 當年同你同一信念嘅你嘅全部嘅夥伴死咗咁多人，你係踩住其他人嘅血逃出中國去咗美國嘅。 嗯， 你係一個幸存者，然之後今時今日，因為你生存落嚟，因為你嘅生活好啦，因為你可以攞到更加多嘅經濟利益，可以翻內地賺更加多嘅錢。 嗯， 依家全世界都要人仔。 嗯， 然之後你話我原諒你，哇幾即刻就好 holy 咁樣喎，嚇頭頂上有個光環，神你原諒佢，哇我真係覺得佢呢個人咧。我唔想 有時我對啲信咗教嘅人咧，我真係覺得咧好難同佢哋溝通嘅，所以就真唔知佢哋真心交，亦或係假交啦。 即 係 呢個完全係掛羊頭賣狗肉。 唔係，同埋我覺得你講呢樣就係話你原諒 OK， 你個人原諒佢咧，我都話我嗰句就係、是、我都係嗰句就係、是、我覺得係可以，我可以尊重你。但係個問題係同我哋要求呢個而家今日仲存在嘅呢個政權，為25年前嗰件事而去負翻責任，或者道歉，或者係受到應有嘅制裁，我覺得係兩回事嚟嘅喎。 唔係，我 哋冇錯嘅喎，大佬，我想講。 我唔覺得咧，佢係可以原諒。 嗯。 我哋需要尊重。絕對冇得尊重，點解咧？ 嗯， 佢唔同咧，係德國啊，德國咧、二戰之後咧，為佢所做嘅一個惡行咧，佢公開道歉，佢喺度懺悔啊，佢做好多人嚟做補償。 係啊， 依家內地係完全冇嘅。 係啊， 佢完全到依家呢一刻為止，地都仲係一個禁語嚟嘅。 又或者咁講啊， 如果唔係， 就算德國人今日做多嘢啊，好多猶太人啊。自己個人都未必原諒呢個德國人啊，即係嗰個原諒唔係咁容易講出嚟噶。 唔係你從來冇正視你個惡行，你從來冇面對你自己嘅惡行， 啊、 你從來都冇要清算自己嘅惡行嘅情況底下，你然之後你仲將呢個惡行咧合理化。 嗯。 依家所有人都係咁，如果佢有朝一日丁志霖可以自由出入香港。海外民運人士可以由美國飛到嚟香港，香港嘅海關唔會咁樣。當一日內地嘅政權係承認六四，佢哋犯咗一個嚴重嘅錯誤，佢哋就向全世界向嗰啲受難者， 係啊， 你自我清算，你自我審判嗰時候， 先講原諒啦。 如果你柴玲，你嗰陣時候嚟講呢番説話， 係啊， 我唔會好似今日 你 話你。 而家成件事喺中國連講都唔講得喎，阿柴玲 姐。你諗下幾多人？依家係所有關於當年經歷過六四嘅人，當年幸存落嚟嘅人，或者係好似四川維權人士譚助人呢啲咧係仲喺度記掛六四，想為六四平反嘅人，全部都到依家呢一刻。都仲喺度受緊罪嘅，因為佢哋嘅行為，因為佢哋想攞翻公道，仲喺度受緊罪。然之後你同我講呢啲刽子手係需要可以原諒嘅，完全不負責任啊！ 係啊， 我唔明佢即係夜晚瞓覺嗰陣時瞓唔瞓得安樂。 我唔知啦，而家柴玲即係其實我好多人都會咁樣揣測啦，亦都唔怪得人哋揣測，就係話究竟佢咁咁樣做究竟背後有乜嘢目的 ？OK， 即係我都係頭先嗰句就係話你要同丁子霖解釋。件事 OK， 你私人已經可以啦 ，OK， 但係點解要將封信去公開呢？你係咪需要？你係咪除咗要向丁子霖解釋之外，仲要向 某啲人去解釋其他嘅嘢呢 ？OK， 呢個係唔怪得我哋去咁樣去揣測㗎嘛。 所以佢咪可以翻內地囉。 係啊，同埋即係近年因為即係我哋呢個已經係都話已經係不公開秘密，佢已經又翻咗內地啦，佢已經喺國內有多業務啦。OK， 其亦都唔單止係佢，但我覺得你可以做得比較光明正大一點，即係譬如話。有啲人好似我咁樣 ，OK， 我哋經歷過嗰件事，我哋都抌唔低嘅。但係我成日我都會同好多年青人去分享嘅，就係話，即係喺我都話，即係每個人長大咗，佢係會有變化嘅。OK， 即係好似我哋早幾集講龍應台咁樣，我可以包容呢啲人嘅。但係我都話，即係我會記得，我會記住1989年嘅柴玲。OK， 但係我覺得柴玲要自己注意一下佢而家嗰個即係對呢件事嘅一啲言行啦，因為佢仲有好多兄弟姊妹喺佢身邊，即係大家未死嘅。OK， 咁然之後你係會傷害到好多人嘅。即係我舉另外一個例嘅，譬如話李璐都翻咗去大陸啦，李璐都喺 Biardi 度做緊嘢啦。咁然之後，喂，但李璐個處理係相對比柴玲好嘅，即係起碼就係我唔講就唔講啦，我知道自己。都即係我自己真係需要揾食 ，OK， 咁我低調少少，但就唔係好似柴玲咁樣每年都要走出嚟，而咁樣係你係傷害到好多人㗎。丁子霖係其中一個嚟㗎大佬，即係呢樣嘢係我哋唔想見到囉。 好，我淨係即係最簡單嘅講就係佢完全背棄咗佢當年嘅信念囉。 所以真係冇嘢唔知點講，咁但係就嚟緊啫，我諗都係呢個零兩個月，我哋都會講，即係會提住，會睇住一啲好多六四嘅新聞啦、啊、 可以揾啲人上嚟同我哋分享下。 喂，好啊，呢個應該係咯，呢、這個正啊， 要啊， 係啊 ，OK。 嚟緊今年25周年一定要添啊。 OK， 仲有少少時間。 甜品啦、 啊。你嘅甜品。好奇特喎！呢個甜品真係 北韓有嘅金正日，喂，原來漢堡包係金正日發明。 係啊，你唔知嘅咩？ 我唔知啊。係 你早問我啊！ 哇， 佢發明過好多嘢啊！ 嗱，呢個咧，如果係擺喺中國咧，即係老毛一定唔會係咁樣。咁我話咧，寧願吃咧嚇社會主義嘅草，都唔要吃咧資本主義嘅苗咁樣。 係 嚇，即係寧願餓死都唔要食佢，都唔要咧。即係作為資本主義嘅食佢哋嘅苗咁樣，所以漢堡包呢樣嘢一定咧，如果係你擺喺中國嘅一個語境入邊咧，肯定係外國勢力介入。 唔係因為我諗北韓人唔知道，首先佢唔知道漢堡包係美國人嘅主要食糧嚟噶嘛，即係可能因為佢即係嗰個。 但一定唔係韓國嘅傳統嘅食糧喎，係嘛？ 真係唔知道。但即係我哋講翻嗰件事啦，就係簡單講咧，就是、因為有個法國嘅攝影師入咗去北韓，咁然之後咧就有位佢就同一位北韓女仔咧就接觸過，嗰、女仔好細個咋嚇，咁導遊嚟嘅，咁佢就同佢即係溝通嘅時候咧就講。咗好多嘢俾嗰個，即係大家傾過好多偈啦，包括就係咧，就其中一樣嘢就係話漢堡，即係嗰個女仔話俾佢聽，漢堡包咧就係金正日發明嘅， 99年發明嘅添， 係啦係啦，好多年前噶啦嚇，咁就仲有係咯。 跟住就話咧，只要一離開北韓咧，去到南韓咧，就會被對方咧，即係嚇打死咁樣。 亂槍掃射，係啦，即係講到好 似奇。絕對係北韓咁樣。 係，即係啲洗腦教育咯。 嚇，就係話美國啦，美國係敵人啦。佢呢啲咧係大陸都係一樣嘅啫。即係我記得係六七十年代，即係打後，其實六十年代開始啦。美帝咁樣咧，一定係即係唔好嘅。 係 嚇，佢係好醜陋嘅， 係 好險惡嘅，好恐怖嘅，嚇一定會營造一個 文革嘅年代特別犀利啦。 你唔係唔單止文革添啊！我啲朋友咧，80年代嗰啲讀書嗰啲咧，其實佢依家內地嘅教育依然都係灌輸緊呢樣嘢。 我唔係喎，語文。80年代咧，我翻大陸嘅時候咧，因為已經經濟改革開放啊嘛。喂，嗰陣時崇美係一種係喂，突然間好犀利嘅喎嗱， 佢係好 嚇排曬隊去領事館攞簽證， 係 跟住飲可口可樂，跟住當年麥當勞、肯德基全部喺80年代係首次登陸呢個中國㗎嘛。 係你講呢個咧就係繁華嘅商業區嘅一個景嘅，係。但如果你係去到基層嗰啲咧，即係平即係生活嘅層面，尤其係學校嘅層面， 農村啊嗰啲咁樣係。 美帝咧依然都係一個最險惡嘅一個、 哦、 一個國家嚟嘅， 嚇、okay, 一個。 低過嚟嘅。所以其實咧，有陣時候我點解諗起呢個話題嚟講咧，就係、是、最近咧、我有啲感想。最近咧喺唔同嘅地方咧見到唔同嘅父母嚇、有一個咧係媽媽。香港人嚟嘅，佢个仔仔我估应该系五六岁嗰啲咁样嘅，咁佢同佢咧，佢无啦啦同佢讲普通话喎、另外一日咧，我见到一个妈妈同小朋友喺度做功课，喺出边嘅即系餐厅喺度做功课，咁啊个功课咧，佢咧一时咧就用英文吓同佢做功课，一时咧就用普通话同佢做功课。佢唯一咧用廣東話咧嚟同個仔溝通嗰陣時候，就喺度話佢功課點解做得唔好嘅情況底下，功課嘅內容完全唔涉及到廣東話嘅。 O K. 得兩種語言嘅啫。 O、okay. K. 一個英文，一個普通話。 係。 嚇！我好傷嗰陣時嗰、 okay. 一刻，即係我嗰個感覺就係話：咦，我哋幾時變咗即係普通話嘅主語？再加埋嚇英文，我哋唔使講啦，即係咁多年都係習以為常，香港一個國際嘅大都市。但嗰種轉變咧，其實就係同上海人好、廣東人好咧，當地嘅方言慢慢流失，不知不覺間流失。然之後父母咧，做父母呢一輩咧係完全不為意嘅，覺得咧係嗱，依家香港咧小學小二啊，有啲小二啊，即係小一小二開始，有啲甚至幼稚園開始咧雙語教學。所謂雙語教學就係普通話同英文。 係 香港個廣東話咧係已經係變咗咧，純粹係即係同父母啊或者係 成個 屋企下一個溝通嘅層面，入唔到學校。嗱呢個就係我哋要另外一個下一個捍衛嘅目標嚟嘅，即係慢慢流失緊呢啲嘢。當我哋唔懷疑嗰兩個父母咧係完全唔覺㗎，佢、會覺得我需要嘅，我要谷小朋友咧要盡快認識呢兩種語言，盡快識得講呢兩種語言，講得越好越流暢。越好， 我就都身同感受噶。其實而家嗱到你啦嚇、你亦都有個公子啦。其實就不但你，我諗你就問題不大，因為你普通話好好，咁你喺屋企其實都會學即係你個公子會學即係都會可能都會講下普通話，再加廣東話。但譬如我哋啲道地香港人咧，我以前我女細個嘅時候，我都好抗拒一樣嘢，就係身邊咧，即係我老婆曾經同我講過，喂。使唔使要去走去上堂學普通話啊？阿陳太嗰個又係咁啊，蘇太嗰個又係咁啊，阿鄭太嗰個又係咁啊。我就一句就好決絕，梗係唔使啦，大佬學咩嘥時間啦，學走去學普通話，即係我就會係好大反應咯。 但擺喺今時今日，即係你個女已經好大啦，擺喺今時今日 普通話嘅我， 你會唔會變成即係嚇直升機父母、直升機家長 咁樣唔執輸 咯？唔執輸個心態啦，要贏喺起跑線咯。 咁啊咁講啊，嗱真係噶，好多呢樣嘢咧，你即係好多家長如果處理唔到咧，過嚟揾我啊！我啊絕對唔係你講嗰隻直升機嘅，我由細到大都我首先我係覺得即係要學嘅嘢，首先咧個原則就係我女要中意 ，OK， 然之後咧就集中學一兩樣嘢就得㗎，唔好影響，唔好太影響佢嗰、那個即係其他課餘嘅時間，唔好人學你又學啊，咩都學咯，係啊，同埋就唔好盡量避免受外在嗰啲環境嘅影響，好多時都係其實係互相大家影響啊、比較啊、攀比啊咁樣嘅啫，係啊， 完全呢樣嘢，但係即係呢一次感受比較深咧，即係。我突然之間有個好強嘅一個失去咗某啲嘢嘅一個感覺，即嗰個即時嘅反應。 係 嚇，嗰樣嘢就係話，我哋會唔會變咗廣東咧？會唔會尤其咧？廣東省其實好好多，上海，上海新一代嘅上海人咧係唔識講上海話嘅。 上海人因為唔識捍衛呢樣嘢啊嘛， 淨係識得聽嘅啫。 係啊， 哇！我就覺得好大鑊。 聽就嚟唔得啦。而家 其實最強硬咧就係廣東人啊， 唔係廣東人所以你講呢樣嘢其實就即係譬如廣州人其實都好強烈去覺得有呢、這個捍衛嘅責任嘅，即係佢哋都係覺得就因為佢哋佢面對仲慘啊，佢哋根本佢 exactly 就係成即係每日細路仔翻學都係普通話嘅， 冇錯。 跟住之後個細路仔翻到屋企咧，係自自然就同屋企人講普通話，咁你然之後咧就如果你大人唔為意嘅時候咧，其實好多就咁啊順便咯，咪同個細路講普通話咯。久而久之咧，你就唔會講白話噶啦。 冇錯。 咁所以就佢哋有好多而家覺得都係問題咧，就會夾硬要喺屋企就會講翻廣東話呢樣嘢。 即其實有好多遠程嘅方法，佢會做到嘅。佢會令到你咧，譬如話食住你嘅心態，你嘅心態就係、是。 唔好輸氣氣跑線。嗯、OK。 嗯， 學校 set 定一個議程，有普通話、英文嚟教學。 嗯， 你個個都唔執書嘛？嗯、你睇個父母係好刻意嚟同佢講普通話嘅， 嗯， 特登要操個小朋友咧講普通話係講得好嘅。 嗯， 你就係呢種心態咧，你潛移默化，你唔覺得你自己咧係有問題嘅情況底下，嗯，你慢慢下一代咧，再下一代咧，廣東話就變咗少數。 Okay。 跟住咧，你周街出去嗰陣時候咧，你就唔係你覺得，誒，即係如果套用我哋今日咧時光咧，可能穿梭機咁樣過多幾年咧，咦？點解？全部都是普通話的。 OK， 嗱，讀下少少嘢啦，時間都差不多啦。咁啊 ，Ray 佢就唔算無啦啦噶啦，因為又而家咧有啲小學咧係用普通話教中文嘅，啊，仲要連幼兒補習教材都係用普通話嘅。之前牛津咧有賣過一啲相關嘅產品嘅廣告等等。咁然之後仲有咧就係，是， Raymond 又講咧，一唔講六四嗰時候咧，成個網絡就信曬。 因為阿 Celia 之前就話一講六四咧，IBHK 就即刻斷線，哇，唔係咁犀利啊！哇！你哋真係 幾得意喎，阿爺阿爺測試下， 佢真好勁喎，阿爺真係。我哋下禮拜再測試多一次。 係啦，冇錯，我哋每星期咧都開始測試下。 冇錯，係啦，咁啊誒，亦都有人幫我哋 post 咗 Raymond 都 post 咗嗰個啊呢個啊誒愛國教育之下嘅韓國四眼妹啊，即係話呢個漢堡包係由金正日發明啦。咁仲有其實金正日有好多偉大嘅事情㗎，譬如話喺北韓有好多人知道咧，就金正日第一次打高爾夫球嘅時候咧，喺一個十八洞嘅高爾夫球嘅賽事裏面咧，係曾經以低標準杆38杆咧完成呢個賽事。佢係有十八洞裏面咧，有11个洞咧係一杆入洞嘅。OK， 咁，哦，所以美國人就話啦：，哇，好彩金正日冇轉職業咋，如果唔係佢贏曬啦啲賽事，係咪先？係啊，仲有好多傳說㗎，譬如話金正日曾經咧用一粒石仔咧掟上個天空度咧。 哇， 跟完之後咧，就掟中咗一個美國嘅間諜衛星，個間衛星就跌翻，就跌咗落嚟咧，好笑㗎！即係好多呢啲好正嘅故仔嘅金正日， 係真係 啊，可以出書啊，神人嚟嘅，簡直係。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喎， 係 咪啊？仲有冇嘢補充先？咁啊，馬話講埋仲有少少嘢啦。我哋個恩皮仔啊 ，Kelvin 就整咗個咩啊？九官底屙屎大人洞 ，OK， 咁啊，2014年5月1号啊，对象就係亲爱嘅大陆同胞，就呼吁你哋呢就去我哋嘅呢个苏局长同埋呢个律政司司长啊袁国强个官邸，咁啊有埋地址啦，上去呢个京城茶馆嗰度呢可以搵到呢两个地址嘅。咁我都几鼓励呢样嘢嘅，五一即係搵啲特别啲嘅即係景点去下都几好嘅，咁去到咪屙返督屎囉，就係咁啦。好啦，差唔多啦，系嘛？ 好，下星期再见啦。 好嘅，咁啊，你嘅歌喎， 系冇错， 咩歌嚟噶？ 咦，突然之间唔记得咗。 你嗰只同呢个MC 人 洗脑，反洗脑有关嘅。 O K， 系啊， 只 好嘅，咁啊，我哋送埋最后一只歌俾大家，下个礼拜翻嚟再见， 拜拜， 拜拜。 大家好，我是姚明豪，你听紧嘅系 www.redgazin.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